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德 系每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咧讲咗富文先，魔王学院的不识格者啊，漫画个作者就去世， 要胰脏癌啊吓。 系啦，其实好妙嘅就系、是、当宣布咗作者去世嘅新闻之后，第二日。出版社话作者养病要休载， 其实应该系因为呢啲嘢喺度，佢唔会系话呢头决定嗰头咩噶嘛，好有可能就其实只系佢决定咗去养病啦。咁但系好快就急转直下，应该系个作者本人搏到最后一刻先肯去医院嗰种，咁然后好急转直下咁就咁啊过咗身啊。 好啦，咁咧 Fair 就。终于开始佢嘅线上虚拟演唱会，重点系所谓虚拟啊，佢支援 Oculus Pass 啊嗰啲咩 VR 眼镜嘅，亦都支援 PSVR。重点就系佢八月开，但系就我所知，阿寿美菜子应该仲系留喺英国半年，即系四话，即系理论上应该九月先翻嚟嘅。究竟系阿寿翻日本落开演唱会，定系隔空开演唱会咧？呢个系问题嚟嘅。 以我所认知就是既然他是这样去搞虚拟演唱会，理论上可以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大家都不是坐在同一个地方录音的。因为现在 online studio 多得这两年冇费的影响。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是温度很成熟的了，如果你是有这一两年来是做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的 online studio 是已经行得很熟。那你的确是只要你的网络没问题，因为调翻转讲啦，你就算全部人谷埋一齐，你个 network 有问题，依然都系大家炒晒粉噶啦。你 network 冇问题嘅话，系唔系真系喺同一个地方咧？其实影响唔会真系好大嘅。可能佢喺英国边个 studio 有人 support 佢，其他人后面再用啲即时通讯嗰类嘢去做嘢，其实一样都可以做到。佢哋系咪咁必要去黐埋一齐咧？咁你可以话咁啊，一齐唱歌可能会气氛好啲。咁但系既然都搞得呢个虚拟嘅演唱会，其实。是不是必要是同一时间在同一地方 去演出呢？其实不一定的咯。 要看他怎么开了。 他有机会真的这样跟我们异地录音这样去做。尤其是他还未讲清楚到底是不是 live 来的。即是演唱会可以不是 live 的。虽然通常我们叫这个演唱会通常叫他做 live， 但他不一定是即时演出的。即是可以是录播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尤其是这类跟科技都有多的成分的，录播的安全系数会高一点嘛。我不知道他怎么。 咁就上一个礼拜呢我讲过奥运啦。咁呢下礼拜开始奥运就嚟啦，得返几日几只奥运。咁呢因为日本电视台就有义务啊，系义务嘅，要播奥运节目嘅。咁就所有嘅动画啊电视节目啊全部延期。之后随便抽图啊，代表就 Love Flight Superstar。咁就做咗两集之后呢就宣布第三集呢就延到八月中，第四集就九月啦，因为八月中同八月尾仲有其他节目嘅。即系基本上一褪呢就搞成个 schedule 乱晒大龙。 点讲啊，如果你系一个2018年突然间时空穿越过嚟呢度而家嘅话呢，可能会都好奇怪。喂，奥运呢啲嘢晨早讲好咗，你冇理由会打乱咗个动画编排或者电视台当初点排㗎。咁问题就系、是、个奥运本身都系延期㗎嘛。其实理论上啊，佢嗌要延期嗰阵时候再去排新 schedule 呢，理论上都唔会打乱到动画节奏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奥运到底开定唔开呢？我諗到上个月为止啦，大家都未有定案嘅，而家就梗系冇得讲啦吓。即系除咗走咗佬嗰个之外，其实正常都应该冇乜事啦吓。 乌干达嗰个黑炮 系啊，乌干达嗰件， 我哋反正就啊，就做黑炮去。 咁其实历届奥运都偶不尔都会撞到嘅， 偶尔有啲咁嘅政治问题走佬嘅。 而家会少咗咯，以前 少咗啦。 我哋细个嗰阵啲铁幕国家， 东德啊。东德最兴啦， 系啊，东欧啊，东德嗰啲铁幕国家出代表队嗰阵时，佢因为佢唯一一个可以系自由地方度出现嘅噶嘛，跟住就鼠入去啲大使馆啊， 领事馆度系啊， 嗰啲嘢，以前我哋细个成日听嘅，而家就冇咗啦吓，啊，我翻翻嚟都系北奥运啦，咁因为佢都唔肯定个 schedule 啊，变成咧就。动画电视台嗰啲就由得佢照去佢本来嘅行程，即系万一为咗佢而掉期，然后奥运真系搞唔成，咁我中间啲期点算？ 但动画延期容易啊嘛，动画走啫嘛又系。 哦，咁唔止动画延期啊，好多嘢都延咗期嘅。咁只不过系我哋会比较关心动画嗰边咯。咁 嗱 ，Love Flight 就延咗三日啦，7月25号嗰集、8月1号嗰集、8月29号嗰三集都系唔播嘅。咁我咪8月29号嗰集我就唔知咩原因啦，因为奥运已经完咗噶啦，可能系某啲古灵精怪理由啦。 亦有可能系你延期嘅翻去塞咗佢原本嗰个位 置。系啊，因为其实好多动画都延咗期，因为 HKE 咧，HK 动画台啊。 睇啲数字乱晒大佬啦，引单乱太郎咧，跟住咩大联盟嗰啲，总之个旗咧就去到咧，我都唔知点算啦。一续播之后咧，啲旗系舐咁咩嘅？ 你讲乱太郎嘅话系俾人停咗十几话，即系因为佢唔系每一个礼拜一话嘅，佢系一个礼拜五话嗰种啊，即系所以都几大镬噶。佢仲要承受多样就系其他地方延期嘅，然后佢想尽快复播，然后就抢埋佢嘅 schedule。啱啱你讲嗰个就系呢个动画特别唔受重视啊嘛，所以就延期有得佢延。咁啊，即系只能讲唉，忍忍埋你呢个月，我忍忍埋你呢个月，即系呢个奥运搞多你啲宅咧，就真系搞咗好多次噶啦。忍忍埋你呢个月，即系喺以后，即系我谂短期内，我哋有生之年都未必仲会见到日本再搞奥运噶啦。 即系阿基拉完先恐怖。 喂，我哋宅俾奥运搞几多年？我哋搞到我哋要讲开个专题去讲，都仲要讲唔完。 2016年搞到而家，唉， 咪系咯，佢由申请开始已经开始搞噶啦，唉，不过算啦，系就系忍埋佢呢个月，忍埋佢呢个月。 好啦，跟住讲奥运咧，讲埋先一单其冇费有关嘅 ，Animator Summer Life 2021年。本来就是2020年嘅，但旧年就冇搞啦，就将2021年。但系咧，由于而家日本就冇费事件搞你咁气啦，咁咧就佢就唔系取消放心，系门票重抽，因为人数减半，即系一本来就三万人场，而家得万五人，咁你抽选门票，因为突然间少咗半位，你唔够分噶，咁方法就系、是。重抽， 抽中咗嘅先有得再抽，即系原本抽唔中嗰啲，就已经系唔会再有机会噶啦。佢即系点讲啊？你咪当佢要抽两次咯，你咪当佢 系咯，死亡淘汰 打复赛咯。上次嗰个抽选系初赛嚟嘅，呢、這个就系复赛啦。即系冇，但系冇办法嘅。佢而家佢咁样嘅状况，佢仲开到已经算系咁噶啦。 唔开到算咁咯。 你唔好话我乌鸦嘴，真系因为八月底嘅事，到底要会唔会？有到時有啲咩意外都唔出奇嘅。 因為日本而家幾個嗰音樂協會就已經去到咩忍無可忍，就係而家啲娛樂產業去到就唔撚理你，你係賠錢，你唔賠錢我就唔睬你。所以而家佢減半，我覺得已經有良心噶啦。 根本係配合翻佢之前又再收翻緊嘅費用政策，因為之前我哋曾經報過噶啦，佢曾經一段時間就係俾你搞，但係只能坐一半有座位啊嘛。咁后屘佢同放松过，好似放七成半定系放晒啊，我唔记得咗啦。咁后屘就，然后而家又再紧急症又放晒啊嘛。 我都话咯， 佢又再收翻咗一半，系咁样，所以佢要座位减半嘅，应该系 紧急状态 online 啊，紧急状态 online two 啊，紧急 online ultra 嗰啲都有噶啦。 因为我哋上次吐槽过啦，毕竟都仲算系紧急状态，所以佢咪对半咯，即系咁咯。 系啦， 就 系、 是、 好啦。咁咧，首先就系新 F 剧场版突破8亿，虽然预咗嘅。 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已经系望紧99点几噶，咁觉得，哎呀，你俾票埋佢啦，剩翻个少少。 而佢嘢一宣布咗突破8亿之后咧，就话除咗某几间戏院之外，呢套戏会落画噶啦。 佢好明显之前一路唔肯落，都系等紧100亿啫嘛。喂，我到我90几啦，我点扯都扯捻埋佢，剩翻嗰几亿啊，即系数系嘛？ 笃都笃到，讲真，嗰几亿挨都挨到去啦。 啊！即系其实佢厚面皮啲，再开嗰阵，我觉得可以再多啲啲噶。 算啦，无谓啦，又反正你唔通话咗400亿咩？ 齐头就算啦，齐头过咗8亿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仲有几多少？ 唔通你会有可能咬400亿咩？算鬼啦！ 唔系啊，因为佢要收咗佢先可以掟上去串流平台啊。 系啊， 如果唔系电影院真系屌鸠你老母噶！喂，你呢度一路播个电影播紧，嗰头串流平台又上紧，咁咪即系点啊？搵我笨啊！咁但佢又想掟上去收翻嗰嚿权利金啊嗰类嘢噶嘛，咁佢咪唯有喳喳过咗8亿，攞咗个好明星啦，咁就收咗佢，然后掟上去网上去搵真银。而家佢过咗8亿系为名嘅，即系老实讲，唔系为钱噶啦，已经系。好啦，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两套作品完结啦。 漫画消息， 首先就系《楚楚可怜超能少女组》，即系《绝对可怜超》，就终于完结啦，70几本，玩10几年，哇，到系连作者连高自己吐槽嘅。呢个就几人追我成问题，因为太长，长到系最初我以为呢套作品顶尽30几本已经好过分，咁咪70几本，黐下线！ 呢套嘢如果系讲啱啱出的时候，我系估佢系10几本噶咋，以佢嘅规模应该系10几本完嘅规模嚟噶。 我咧就顶尽30系已经系好尽噶啦，30我已经过离谱啦，而家62， 30我已经系拖噶啦，已经系。 因为佢62本， 10几本先啱噶，系啊。 我点解画到咁乸长？系长到就系阿俊佢自己画40漫画喺度吐槽佢咯，画唔知画咗咩出嚟咯。 我觉得可能是小学馆即是新地啦，新地那边的压力来的。你知新地是脑海集中型来的嘛。不是说真的漫画作家死霸住个位的。有时是编辑部不想放一些长期连载放出来。 即係佢會有個咁傾向，我身體真係好耐好多次都會有咁嘅傾向嘅。尤其是大手啦嚇，佢嘅作品佢係唔想佢完嘅。又唔同針嗰種咧，即係紅，因為作品紅所以唔想佢完。 佢費事煩。 而係純粹就係做開就繼續做嗰種咁嘅啫。點講啊？公務員心態咁嗰種程度嘅嘢嚟嘅。即係新地點解俾我哋成日俾人咪俾人啊？俾我哋屌啦嚇！我哋屌都好，成日成 Q 日屌佢就係講緊呢樣呢種咁嘅心態真係好嬌衰。咁可能係佢哋就唔想完，咁啊同佢講喂，你畫到啊，你繼續畫落去啦。咁漫画家通常都会配合噶嘛，咁结果就两边加埋就拖到而家咯，系嘛？ 好啊，即系另一套咧就玩十年啫，就冇十六年咁长。 呢个例子就反面例子嚟嘅，其实纯粹就系因为 换咗连载字， 月刊 喺月刊啊嘛。 即系因为咧，佢而家画咗十年啊嘛，其实如果佢喺周刊入边画咧，其实系两年几，以租作嚟讲系差唔多呢个数噶。 系啊，追租呢行 系啊，虽然都比前面长我嘅 廿六本。睇先，应该长过 晒前面任每一步。 睇先，系啊，Silver One 22就Silver One。 Silver One 已经系破纪录噶啦，其实佢系越画越长，系有呢个倾向嘅，冇错系有呢个倾向。因为可能连载，所以每一画嘅长度都长咗嘅，其实，但系佢画数咧，总画数咧系略略多咗少少，结果又变成一拖去到咁长。但系嗱，租做咧就系另一个反面例子嚟嘅，唔系因为佢系集英社，而系因为佢系真系咁多嘢讲。佢系真系好多，因为其实睇新使者呢啲嘢，你插多个角色落嚟，咪插多个角色落嚟啦。你对佢主线嘅影响唔算好大，尤其是 Leo 啦，佢个设定系设定到一个架构比较大啊，比较复杂。其实你谂翻啦，由 JoJo 第一部开始啊，佢个架构系越来越复杂噶，你谂清楚，系越来越麻烦。即系由以前打 boss， 甚至系第一个 boss， 变成就要打 boss 团，咁然后又越来越复杂，所以佢个长度又越来越长。是咁样嘅，你可以睇住呢个，其实我觉得系阿方木进化史由呢个好普通嘅少年漫画变成咗佢要想讲好多嘢，所以先咁长，就唔系嗰啲死拖活拉嗰种。不过佢就终于完咗，我终于可以攞本戏嚟睇啦，因为我之前真系顶佢唔肯信。 我系追连载啦，追到其实亲住打住 boss 啦，打最后 boss 啦，但系都睇到辛苦。 我好似睇到单行本五定六就，哎呀，我唔等啦。 唔系，如果仲喺前面佩利斯花园嗰位置嘅话，就真系好早啊。 系啊，我系顶唔顺，喂大佬，可能系JoJo故事个类型或者系结构问题啦。其他漫画我一年睇一本系冇乜问题，但系JoJo，喂你下本几时嚟啊？喂大佬，我等你等到花都谢啦，大佬。以前周刊连载就冇乜事啊，两三个月一本，两三个月一本。因为佢成本单行本都系得一个故事嘅啫嘛，甚至两三本单行本都系得一个故事啊嘛。 嗯， 你咁嘅情况下要我等成年去睇一个故事，我好痛苦咯。所以我嗰时讲紧，唉、哎，你完捻咗你先同我讲，冇谂到一等等咁耐咯。 十年差唔系应该讲喺漫画嚟讲，十年同埋以 JoJo 呢样呢个咁剧情分量嚟讲，就唔算太长嘅，系长。但未至于佢唔似绝对可能抄咁样。 我咪话佢唔系拖咯，佢唔系拖长咯，佢系真系咁长咯，就咁简单啫嘛。 只可能抄就系个剧情去到一个就结束咗，都冇人去提讨论嘅程度，拖太长啦。 系啊，拖到烂，佢又唔系真系个故事烂啫，拖到即系大家冇气冇味啦， 冇心机啊。 系啊，即系好似杯果汁开十倍水落去咁样，即系稀烂到都，你不如俾杯水俾我算啦。嗰个程度，吓咁啊，咁啊两部完结啦，咁啊。啊，咁我哋讲翻啲， 我讲下啲 都系完结的，不过就系铺头完结啊嘛。 唔其实系某个业务完结啫，就屋书店同埋绝他人咧系两同一个集团嘅，咁就主要租碟，佢哋都经营租碟啊、租带服务，咁就宣布2023年就退出租借市场。 嗯， 其实道理好简单啫嘛，串流音乐平台、串流影片平台。咁你做几多嚟租大啫？嗱、 啊， 我喺日本读书嗰时候咧，系2008啦。咁我系绝他人嘅忠实客户嚟嘅，因为绝他人咧，如果系即日租，即系朝头早租，夜晚翻就好平嘅啫。咁咧，我几乎将喺札幌西区间绝他人里面所有嘅爵士唱片全部租晒翻去，然后全部变晒 FLAC 档，所以就一头租烧碟，夜晚还一头休烧碟饭。 虽然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做有其他业务嘅咯。 有，唔系咁佢 即系我知道，即系我知道佢系有嘅，但系我第一反应，喂呢、這个唔系你主要业务嚟咩？即系 呢件事算咗，其实佢 主营咗好多嘅，我知道，我系 主要卖佢书店，又卖书店卖游戏啊，卖杂货咩都有嘅。即系其实游戏服务喺十几年前游戏销售咧，其实开已经成主流噶啦。 我系知嘅，但系问题就系佢个形象就系租碟铺啊嘛，佢、所以我第一个系，你系接埋定系纯粹套出租碟咧？咁啊会有少少，咁、你往后点样教咧？咁佢往后就应该就系、是，因为而家唔兴租啫嘛，但系买碟仲系买噶嘛，即系买断啦，变成而家就唔再租啦，已经，因为你通常买翻去就系收藏。 你實際要睇就好少再需要去買碟嘅。呢、這個年代你點會仲走去買 Blu-ray 買 DVD 啊？為咗睇而去買啊！我意思係、都係啲收藏嘅啫嘛，即係買翻去。我啲 Blu-ray 買翻都唔開嘅，即基本上都冇開過嘅。 買翻公放嘅啫嘛，好多都係。 係啊，你要睇嗰陣時候，神早已經睇咗啦。就算係 Blu-ray 版，你都神早睇咗啦。使開只碟嘅咩？ 唔係，最主要就咩咧？預約限定嘢。 係啊， 因為而家又做多啲咩？啲預約限定特典啊，嗰啲乜嘢嘅？ 因为我就唔系住喺度啦，所以就冇租嘅，就买佢嘅嘢多，都会去买下嘅。就主要系因为佢个 point 格问题，佢个 point 格同咩通噶嘛，所以就唔难理解啊。虽然日本就真系叫之不辞噶啦，你谂下全世界先进国家仲有几多地方啲租碟业好似未死晒嘅， 佢算好嘢噶啦。 喂，你要明白，日本系讲紧政府无 fans 化， 都做唔到啊。 系而家先搞，仲要俾人弹翻转头。 因为好多乡下地区都好多老人用。 所以呢啲旧科技咧，佢好多地方都真系停留咗，真系八十年代。顺便睇一睇啦，吓呢啲时代眼泪嚟嘅。好啦，仲有一个就唔系汁，但系都几可爱嘅嘢啊。最可爱系我 friend 一句吐槽，真系太厉害。不过我先讲下咩事先。呢、這个 Intel 就收购呢个 AMD 前女友，因为个名字实在太难读了。咩罗格罗方德中文咩啊？ Global Folders。Global Founders 系点读 咧？一般就叫佢女友嘅啫，就原本 AMD 嘅原晶厂嚟嘅，原本系咁后屘佢就飞起佢，飞起佢前女友，真系飞起女友啦。咁就因为见乜有段时间啊 ，AMD 啲 U 好唔掂噶嘛，就系、是、因为受 girlfriend 佢产能啊个制程啊个拖累，咁佢飞起咗佢去搵台积电之后咧，就起飞了。呢、這个主角就系一个俾人飞嘅前女友。咁俾人飞完之后，咁佢就停止咗新制程嘅开发，咁但係佢又继续做啲制程比较旧嘅。其实因为你当14、20、22纳米呢啲晶片，其实个需求量依然好大嘅。我哋之前讲晶片荒嗰个 podcast 有提过啦，所以佢其实依然都仲系全地球第四大嘅晶片厂嚟嘅。咁就唔知点解就有传呢个位家报报嘅 ，Intel 就收购呢间 girlfriend， 即系执人旧菜，整一着人旧鞋，即系唔系因为 girlfriend 呢个爱好啊！我真系我冇谂到咁多嘢嘅。我个 friend 我就系呢个仲唔系失败者联盟？即系我讲紧失败系讲紧佢研发方面，因为咧、girlfriend 又系喺呢个十二纳米嘅研发卡关，卡到系直情我收皮放弃计划。其实好少见噶，成个呢啲咁嘅，你知抌几多钱落去噶啦，佢都系要指示离场。所以即系我唔知边个因边个果啊，系 AMD 放弃佢，所以指示啦，定系因为佢要指示，所以 AMD 都唔会都放弃佢。 不如果俾 Intel 收购咗嘅话， 两个都系卡咗喺个制程度，不过 Intel 就卡喺十纳米，佢就卡喺十二纳米，一个仲要早嘅。喂，你两个都系卡关的，加埋系唔会过到关噶，都系照卡嘅啫。即系以我所知啊，因为 Intel 又唔系完全唔系产能不足嘅，即系 Intel 佢个后边嘅产能，因为而家佢最新系十四纳米。最新是14纳米，我 唔系呢个就系头先我想讲啦。有个篇报有讲过，就系 Intel 嘅14纳米咧，系可以吊打人哋十纳米、17纳米嘅。呢、這个系个就篇报咁讲啦，就系咪真我唔知啦。总之就系唔好太过信纳所谓纳米呢、這个数呢、這个数字。 呢、這个我哋之前 已经讲过了。都讲过，以前都讲过， 好似有提又好似冇提。总之就系、因为我之前讲过，其实七纳米并唔系话成粒电晶体个直径系七纳米，而系讲紧佢最捻窄嗰个位系七纳米。而因为佢排法唔同咧 ，Intel 嗰个排法其实佢讲嘅十纳米同 Samsung 讲嘅七纳米，其实物理上嘅 size 系一样大嘅， 甚至好似话系仲要好过三星添，撞鬼啊！ 我唔系讲佢嘅性能，我系讲佢物理上嘅 size。因为点解你又嚟讲？点解佢要越嚟越细，越嚟越细？就系讲紧佢越细嘅功耗越低，佢之如此类噶嘛。但系净系讲个体积的话，其实 Intel 嘅十纳米同呢个 Samsung 嘅七纳米系个物理上嘅 size 系差唔多嘅。的确系可以出现十纳米好过七纳米嘅情况，而且 Samsung 嘅七纳米。其实都几多镬噶，据说现在 Samsung 七纳米咧个良率得五成啫，五成良率，我真系唔捻知你点样做嘢噶，即系你 即系卖两粒，即系叫做咩？卖粒卖一线粒咯， 卖一粒抌一粒啊，系讲紧佢个良率系低到，你要明白呢、这个所谓嘅良率系讲紧可以最终制成成品嘅数目，即使有啲咧做得唔算太好，即系甩甩漏漏，但系佢可以降级，即系我做唔到三个 GHz 啫，我做两个 GHz 嘅 CPU， 即系慢啲嘅 CPU， 低阶啲嘅，我都仲可以卖，嗰、那个都唔算系不良品嚟噶，仲喺良率个都系计埋呢啲噶。 你諗下佢 Samsung 抌咗只幾多，所以你 Intel 打贏 Samsung 就其實都唔係太光彩嘅啫。不過佢十納米贏佢七納米就唔係話緊佢係用一個舊技術去贏佢，而係其實佢哋兩個差唔多嘅嘢嚟嘅。其實只係， 而且個 Intel 量都係相對高多 嘅，因為 Samsung 嘅七納米同台積電嘅七納米其實不是同一回事嚟， 又係抽完。 是啊，又是差一截的，所以就收购它就不是为了技术突破，不是因为它现在卡关，所以 纯粹就是什么它需要产能。 这个我就上次肯定讲过了，就是它现在仲用14纳米和10纳米的制程，它做最一线的 CPU 是一线的产品来的。那我的蓝桥啊，那些 Bluetooth 啊， 那些是啊 WiFi 那些那些精贵的 LAN chip 啊，那些啊，咁攞咩做啊？冇噶咯，所以佢会出现嘅情况就系个新制程用唔到，所以旧制程就俾最高阶嘅 CPU 占用咗。咁佢要搵地方去生产，咁佢之前就好捻样衰地走去搵台积电代工啊嘛，又要油铺琵琶半遮面。咁哎呀，我又唔系好想俾我啲资料俾你喺度，你知咁啊？你明白佢两个毕竟系竞争对手嚟啊嘛。 嗯， 咁所以佢而家个解决方法咧就系、是，其实都 OK 嘅。如果你唔讲制程技术呢个瓶颈呢个问题咧，就系讲产能咧系啱嘅，因为全世界产能最高嘅晶片厂就系佢，即系最得闲嗰个晶片厂，全球晶片荒地情况、最相对冇咁忙嘅晶片厂就系呢、這个。咁佢买咗落嚟，咁佢就可以俾佢啲后面嗰啲制程嗰啲去生产，咁就唔使挤压到佢个主力生产嘅问题。 嗯， 因为 Intel 而家咧就有个倾向，其实 AMD 玩咗呢招好耐噶啦，就系、是、你个裸晶越割越大，我做唔到咁细粒，即系我个晶体做唔到咁细，咁我咪成嚿嘢放大佢咯，然后搞到成块威化饼咁样嘅 CPU 出嚟咯，即系。咁样我先唔管佢个发型，因为发型一定好恐怖嘅。我先唔管佢个发型，发型因为通常就系你玩家阁下次你，我建议你用水冷，因为 AMD 嘅最高级嘅 CPU 咧系冇风扇送俾你嘅、基本上系预你自己搵个塔，最轻骑都要攞个塔石，因为个细型佢个总发热量好强，系佢功耗低，但个总发热量好高，因为佢晶片好大嚿。咁佢而家 Intel 就都玩呢一招啦。咁即係佢会占用嘅产能会越来越多嘅。咁所以佢就要搵人去執佢个次级产品嘅产能。咁佢而家就搵上咗 girlfriend。咁其实系一个以产能嚟讲呢系好合适嘅。咁啊讲咗少少啦，不过就分析返就点解佢会咁样收购。嗱、先讲呢个目前仲系传闻嚟㗎，但系好有可能系事实。亦都系啱数嘅。即系我个人分析就系两件事啱数嘅。咁样囉。 嗱 好啦。 我系讲下新产品啦。就Vivo 就同Stream 合作推出就叫 Stream Dot Set 嘅新咩 Stream 作 咩啊？咪都系 V 社嘅嘢啫。 V 社啦 ，Vivo Stream Set 简单讲就咩啊 ？Stream 嘅手提机 其实就系一部一体化咗嘅平板电脑。 系啦，有手掣。 你咁样理解啦？ 因为其实咧呢类所谓叫有手掣嘅电脑咧。在日本其实有了不好久的了，即是间唔中你会见到这些电脑墙见到呢 什么人工死定工人死我忘记了。 好嘞啦。 日本这一档东西是很喜欢出这些特规的东西，那就有个好即是超级细部的电脑，那它就有个手掣，个手掣就是接埋，我记得之前见过一个是这样的。即是你如果你把个手掣接埋的话呢，那你就会是一个很厚下的 touchpad。咁然后如果你打翻开咧，就会变成一部 Switch。咁问题就系呢部嘅就，因为佢实际上系 X86 嘅 PC 嚟嘅，佢只不过系变成可以手提啫。虽然佢叫手提机，但系咧佢就大部个 Switch。Switch 其实已经系点讲啊？手攞得喐嘅极限嚟噶啦，老老实实，我觉得应该系即系。 同埋佢手掣设计，即系嗰阵就我睇第一次睇嗰个手掣设计。等先，呢嚿嘢攞上手其实系好唔舒服噶，攞嚟玩嘅话。就即大旧，同埋个手掣嘅设计，即系摆得好上咧。喂，点舒服啊？攞住打机。 问题就系佢要配合佢个根本设计啊嘛，即系等于当年 V 嗰阵时啊，个 V 模入边又系翘口参手一样嘅啫。咁啊，呢部咧就相对咧就佢要迁就下边个 pad 啊，即系佢十字杆下边仲有个 pad， 个 pad 其实系 for 你蘑菇头嗰种玩法差唔多，有个 pad 去俾你去操控，去微操控，即系嗰其实系一个 touch pad 嚟嘅，嗰、那个有啲似你嗰啲 notebook 嗰个上边嗰块啊，攞嚟做控 mouse 嗰块嘢啊，佢咁样做。咁因为毕竟入边毕竟系部 PC 啦，唔知佢入边个 OS 点冚，有可能其实系一个内嵌式边度嚟啊？如果系 PC 嘅话，有机会啊，因为你要行翻 Steam 嘅嘢，咁最简单应该咁样做嘅。咁呢入边咧就行Zen 2 咯吓，即系 AMD 上代嘅 CPU 连佢个好劲嘅 display 嗰个版本啦。咁因为系上代嘅旧嘢咧，而家用新制程去制作，系新制程制作出嚟嘅，所以发热量就可以降到非常之低，低到一个手提机可以承受嘅程度。 宣称可以搵八个。 钟头。 唔系你谂下，你如果你放粒闪三就啱啱讲过啦，最少要放个塔式晒夜器先搞掂嘅。你谂下会系几咁？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如果佢个有人真系脑洞开到咁嘅地步，你谂下系几咁再难？所以佢要点解要揾咁旧嘅 CPU？ 就唔系因为佢悭钱啦，成。而是佢个 CPU 要有返咁上下悭电，最主要係发热量囉。电池我仲可以话我装够打啲嘅电去俾你玩。问题就係你个发热量呢、這个手提机系冇得散热㗎嘛。 不过唔好话喎，呢部机其实我如果淨係买 Stream 嘅游戏都其实都 OK 喎。 嗯。 当然啦，佢最平3000蚊嗰个系得3000蚊最少 RAM 得我4G 㗎。你真系要似样嘅。 唔系 RAM， 嗰个系储存空间。储 存空间。如果你买512嘅话，有649美元，即系5000蚊啦。咁呢个先稍为似样， 而且仲要行 AMC 啊，大佬。如果你用过啲旧 Android 机，你就知道 MMC 嘅储存系几咁大镬噶啦。我记忆中好似得200-300 MB 左右嘅就个读取速度，所以你一定会卡。如果你用开 PC 用 hard disk 为打机嘅，可能冇咁觉。如果你喺 PC 已经系变咗 SD 嘅话咧，可能你几难忍受。佢明明系 RAM 嚟 ，flash RAM 嚟，但系佢嘅速度唔会快得过你嘅 hard disk 好多啦。而家最新嘅 hard disk 其实有200几 MB 噶啦嘛，已经。 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是、作为一个 Switch 用玩家，你。啲游戏系直接从 Stream 度攞落嚟，系你唔需要担心有游戏，但系基本上所有 Stream 游戏咧系 for 你用大 mon 玩嘅，即系坐底你起码你都唔会而家用15寸 mon 玩啦，起码20寸啦。如果你所手提机玩，即系话你出20寸 mon 嘅话，缩到落一个7寸 mon 上面，动作游戏 OK 啦。但如果你玩文字比较多嘅游戏咧，你眼会盲嘅。我自己都系 Switch 圣剑传说三咧。嗰啲文字咧，哇！喺令到我死啊，令佢个肺，因为佢系真系纯粹将 PS4 画面缩落去啊嘛。咁好啦，你大电视睇我啲字 OK， 大一缩到细画面你就哇嗌救命！ 咁佢个解析度就1280×800，咁啊好合理啦，即系。 电视好似用8K喎，8K我电视要输出。 一嚟就系佢顾及佢喺手提机嘅状态嘅功耗，因为老实讲，你缩一缩个画面荧幕 display 啊嗰啲嘢，消耗电啊低咗好叫多，咁你续航力就会长好多。 嗯， 即系二嚟就系、是、你咁捻细个 mon， 你咁高解释度把捻咩？搞啲字，即系你要明白，有啲程式佢对应做得唔好嘅话咧，佢见到你哦，你1080啊，咁我将嗰啲字就去翻咁细噶咯。然后你睇个你个蚊字咁细嘅 mon 上面七寸啦，不过都唔算细噶啦，七寸 mon 入边个蚊字咁细嘅字，唉，大佬真系睇死你。所以呢嚿嘢老老实实，我完全唔睇好佢，唔系功耗问题，而系如果系现代嘅话，不如你考虑下用部 pad 啊、iPhone 啊，真系 remote 呢个键盘电脑咯。 嗯， 即系好认真噶。而家呢个世代咧，你除非你屋企本身咁嘅 level 好差，我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喺街上用我用 4G 嘅就仲未系 5G 添啊。我用 4G 用部 iPhone remote 翻屋企去打，即系当然啦，啲啊之前讲嗰啲音 game 啊、格 game 嗰类好快嘅系唔得嘅，但系一般游戏其实佢个 delay 系完全可以接受嘅。其实咁嘅情况之下，你系咪必要买部又重又食电？佢系讲紧悭电模式行8个钟，全功率全开嗰个时间都仲未敢话你听嘅话咧，我谂大家要预咗可能2个小时内就会收皮。 好长，差唔多啦。以前 Game Gear 都要收钟数啫嘛。我啲挨个 Game Gear 年代啊，PC Engine Pocket 嗰年代咧， 其实啱噶啦。佢嗰个重量咧，你攞2个钟，你只手都会软噶啦，你攞唔到咁耐嘅。其实 系啊，同埋佢系冇 stand mode 嘅，即系唔能够拆开手掣摆喺张台上面玩噶。 你攞住嗰嚿咁卵重嘅嘢，669克啊，大佬。即系 唔系你听起嚟唔重，落间唔中攞下咁重，但系都系攞住打2个钟头，你就嗌救命噶啦。 系啊，所以你一定系会手软嘅，所以你2个钟够噶啦，你2个钟头你就会手软噶啦，反正。 嗱、讲到游戏啦，其实上个礼拜想讲嘅就系冇讲到，就是、首先上个礼拜一个拍卖会度，《杀戮传说》灰机打就卖咗870,000美元，本来已经够劲噶啦，点知隔咗一日，同一个拍卖会，一柄 Super Mario 64未开封嘅游戏带再破一次纪录。150,000美元，黐乸线！一柄未开封嘅 Mario 64。 啊，咁啊，先讲《世界大传说》嗰度先啦。其实《世界大传说》嗰度咧，就其实好接受到，因为佢本身就系一啲比较稀有嘅嘢，即系个数目又唔多又剩。但系调翻转咧，你 Mario 64， Mario 呢边就喂，通街都系，我都有饼啊，卖俾你啊。 开唔开封你唔值钱噶啦。我而家就直接开封。 嗱，不过咧呢、這个就点解嗰个嘢可以卖咁贵咧？就如果你玩开卡，你会比较熟嘅，就系、是、咧呢度嘢我玩 MTG 嗰阵时成日见佢噶啦，同一档嘢嚟嘅。佢会评价一件收藏品，通常一啲卡啦，我见最多其实系卡。 佢件嘢嘅品相如何，即係佢入面有冇损伤啦，有冇啲伤痕啊，残咗啊，旧咗啊，甩色啊，至任何你可以諗得到唔完美嘅损伤佢都会评价，咁然后俾咗个分出嚟。咁基本上呢九分以上嘅话呢，你完全系唔会，你即系理论上佢最高系十分嘅，咁但系咧，九分以上，你系一般人系唔系叫九成新，系叫100% 新，即系点讲咧？因为我当一张卡嚟就系我熟啲啦，你由个卡开出嚟，你戴住手套嘅状况之下喺个卡度开出嚟，当然你系小心咁剪开佢啦，然后拎开佢其他嘅卡咁样攞出嚟，嗰一张你估下我要几多分啊？九分。 吓， 系讲紧你一个全新啱啱开封的都可以攞唔到高过九分㗎。即係佢嗰啲九点几分点样走出嚟㗎啦，就係讲紧佢件嘢本身，譬如你印刷，咁你印刷系嗰根，尤其是你私印啊，你可能会有少少偏差㗎嘛，嗰啲印歪有少少啊，嗰啲又或者系个 点都错系分嘅嗰种呢， 嗰啲准确位啊，讲紧佢系首先件嘢本身嘅生产过程就几近完美。你要攞到 9.8 分呢个数啊，佢生产过程要几近完美。件嘢生产咗攞出嚟之后冇受过任何 any 任何嘅损伤。你要明白我件嘢由生产工厂去到你小卖店到你个手上面，中间经过几多人嘅手上面，要全部人都冇对佢造成损害。尤其是呢啲嘢本来就唔系仲系一件收藏品咁去评价嘛。即所以呢，你即譬如我走去开返 beta 版嘅 MTG， 我梗係知道我要戴晒手套，气都唔够胆唞去开佢啦。但係 Mario 64，你会唔会咁样开法啦？唔会㗎嘛。 正常讲你唔会㗎嘛，又唔系咩特别版。 正常喺铺头买返嚟，你咪攞个胶袋袋住，然后攞返屋企。我就当你全身系你系买返嚟系收藏唔开嘅。咁你咪攞返屋企，然后就放入你个柜度。通常你收藏嘅游戏就咁样放㗎嘛。但係如果系呢个程度嘅话，佢一定扣分，扣到你黐用，一定扣低过九分。 嗯， 我又话你听，你净系呢个工作已经够㗎啦。咁然后仲要讲緊你买嗰阵时之后㗎。咁你买之前呢，你店家点样放呢？店家就纯粹一件商品嚟㗎咋嘛。呢啲咁尤其大量品嚟㗎嘛。所以要系非常多重嘅巧合之下，可能系譬如话佢系成摞大 pack 㗎嘛。佢唔系一盒盒咁买㗎嘛。佢俾批发铺俾零售铺嗰阵时系一个大盒咁样去㗎嘛。成个大摞入面嘅中间嗰盒。咁你周边你会受压啊，嗰啲嘢全部都系周边食晒。咁样然后你冇事，咁然后佢又咁啱嗰件嘢嘅一路以嚟嘅储存都系一个良好的储存环境，因为纸因为佢有纸盒噶嘛，纸类嘅嘢咧，其实好你只要温度湿度唔适当嘅话咧，点都会有啲损伤嘅。而呢档嘢系会计埋啲咁嘅仆街嘢噶，咁喺多重考核嘅状况之下，佢终于有一件嘢万中无一嘅一件，系个状态几乎完美，9.8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高分嘅嘢。我再重申一次，你新拆出嚟嘅一张卡可以俾你得 9.0 9.2 嘅咋，係可以低到咁嘅地步㗎。咁所以佢俾到 9.8 分係非常非常之高㗎。咁所以係点解呢嚿嘢会卖得咁 Q 贵，因为好多人都理解唔到呢样嘢，可能因为佢哋冇玩开卡或者唔熟呢档嘢啦。我当系个评级机构㗎。所以同我啱啱讲嗰只啦，我屋企有部会卖俾你，即系唔好意思，就系一个品相完美，经过咁多年来都仲系品相完美嘅嘢，系非常非常非常之罕见嘅咁样咯。即系因为佢嘅完美唔系我哋日本二手铺见到嗰种嘅完美，系真系完美个完美，系完美到你生产中嘅瑕疵都唔可以存在嘅。即系所以就睇睇啦吓，都几特别嘅。 好啦，另一单其实小消息嚟嘅，就系《机战》系列就入选咗今次世界纪录大全，就最多参战作品，即系《机战》系呢个 license 咧，就有274套作品嘅版权，即系咁多年来啦，当然加埋数字系直到2021年3月，即系未计《机战30》嘅。 呢个系《机战世界纪录》，我谂大家应该知道系自己申请噶嘛，你要同嗰边个委员会嗰边申请。你要俾錢去做登錄嘅嗰啲嘢，咁好多公司都嚟做過行銷啦。咁佢點解而家去搞咧？就好明顯就為咗呢個《機戰30》去做記錄啦。因為我諗全世界都冇其他作品會有咁多 動畫一 去埋同一件作品度，唔好話係咪 game 先啦，200多个喎、 啊。差唔多將日本所有嘅機械啊，唔係機人，機械嘢收曬落去咁滯噶啦。 你所冇嘅會比較快咯。 有嘅都仲有嘅，但 咪就係嗰几部成日俾人提住点都入唔到机战嗰啲囉，成日俾人提住嗰啲囉。 係啦，嗰几套咋嘛，即係讲咗王子仲未死嗰个英大战啦咁样。 咁咩？几件衫就公布咗啦。咁呢、這个就唔关有机会我要揾阿超金讲啦。呢啲节目题目就 咁啊，但系略提提啦吓。之前我哋提过就话佢旧作为主，因为佢第一开始公布嗰啲系以旧作为主。咁啊，其实就唔止嘅。咁佢都有新作嘅。 银河机动队咧，其实我几期待嘅呢、這个。 曾经红嘅一时嘅呢个电光超人啦，即新版啦，当然系讲紧新版啦吓。然后佢主角就系、是。 虽然大家重点就是绿花啫，机械人系唔重要嘅。 啊，大家吐槽就系觉得，喂，你喺成扎大间大屋嘅 boss 入边，你做咗乜嘢啊？因为个 friend 搞咗我个便当盒，所以我就搞毁世界。即系大家系攞嚟做下叻他。咁啊，其实呢个算系一个非常合适嘅选项啦。你唔系因为如果你要放新嘢，咁近年比较有名嘅机人作之一啦吓，而仲要多人睇先得噶。你唔系有名咁简单啊，仲要多人睇嘛。咁样咁睇一睇。咁啊，但系依讲专题呢啲就俾翻啲俾阿超监呢啲专门嚟 啦。 咁我 好啦，咁我讲下 Minecraft 啦。 即系好简单一个问题，你估下 Minecraft 游戏分类喺边度？ 正常讲应该幼儿向啦，总之就系咩？总之就你够几岁就可以玩嗰种啦。 啊，正常都系八岁、十岁或者无限制先三噶嘛。但系咧喺南韩入边咧 ，Minecraft 系一个 R19 嘅游戏嚟嘅。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奇怪嘅嘢咧？就系、是、因为南韩其实都有新兴类似呢个青少年儿童保障法之类嘅嘢啦。16岁以下儿童喺夜晚12点打后系禁止佢哋玩呢个 online game 嘅。虽然我觉得依然系个句我理解唔到，咁佢其他 game 就俾佢打咯，即系啊，事实上系噶，普通 game 佢可以打，但系佢就 戇鳩程度同日本 乡村院 乡村院游戏条例一样戇鳩咯。 接近啦，未到咁戇鳩啊，因为一日只能打一个钟头嘅话咧，你我断估你都唔可能喺半夜打噶啦。咁佢就为咗实行呢样嘢咧 ，Microsoft 你知而家 Microsoft 买咗 Minecraft 啦，大家应该知噶啦，我当大家知噶啦。咁佢应对方法就唔系整多个年龄认证系统。而系咧，将佢直接就话，哦，咁你同我哋个 Xbox Live 去连结啦，因为 Xbox Live 系有年龄分类噶嘛，但系佢入边个分类咧就系讲紧19岁以上以下，咁就结果就系咧，你要打佢咧，你就要登录咗一个记录资料系19岁以上嘅 Xbox Live 账号，结果就系你要系19岁以上，你先可以玩 Minecraft。佢唔系话你唔够呢个数或者冇登录，佢就十二点就会删你机，而系你冇登录呢个 Xbox Live， 佢直情就唔俾你玩只 game。所以就实际上就变咗一个 R19 了，超级戆居，一个便宜行事就系唔使便宜成咁样啊！即系， 系即系成只 game 收埋咗系咁样啦，便宜到。 哇！这个真系这个厉害，这个真系呢个 Ubi 你成为 唔系好，因为好耐冇屌佢 Ubi 其实都好啦，抵屌嘅呢间嘢系。 系啦，咁呢个咩事咧？就呢个魔法门 X， 魔法门 X 咧就其实已经系2014年嘅作品。咁你话系咪或者系好旧咧？喺我嘅感官入边就唔算真系好旧嘅。咁但系咧，对 Ubi 呢个一年出几廿万只 game 嘅厂嚟讲，就真系已经好耐之前嘅嘢啦。咁佢咧想话整合伺服器资源，佢将啲 online 嘅部分全部切碎，即系除咗佢。咁你切除乜都好啦，咁你最少你留翻你个 DRM 嘅认证系统噶嘛。即系一般理解应该系咁样做噶嘛，唔系佢直情切 Q 埋佢，咁变成就系你只 game 系冇咗个 DRM 认证 server， 而只 game 嘅设定系连唔到个 DRM server 做认证的话，佢系会唔俾你玩嘅。即系因为有啲 game 厂，你话佢良心又好咩都好啦，系调翻转嘅，认证唔到，即系佢连到过去之后确实地连唔到线，咁佢就算啦，咁我就照放俾你。虽然咁有机会俾人攞嚟破解啦，那个特登就屏蔽咗你个 server， 咁啊令你以为连唔到线，然后咩？即系我都有一句啦，你可以 set 噶，你落个 patch 落去，将佢更新成拼落去某个 server 度，那个 server 存在，那个就俾你过。即系个 DRM 简化成咁样有咁嘅 game 嘅，咁系 OK 咯。但佢唔系，佢成界全部删烂埋佢，咁梗系俾人屌老母啦，因为你会玩唔到 game 啊嘛。咁佢做嘅就系乜嘢啦？下架只 game， 唔使烦。 咁我下架冇卖到啦，咁你唔使烦啦。喂，咁卖错啲点算啊？哦，过下住你咯，即系冇错，你只 game 系七年前嘅 game 啦，已经。咁如果我上年买咁点算？咁我有权噶嘛，我有权系上年先买或者啱啱冇几耐事先买噶嘛。即系如果好短时间应该可以申请退费嘅，但系如果系年几年前买嘅，我仲未打完只 game 嘅，又或者系我谂住慢慢玩嘅，我谂住再回味啊，点算咧？即系呢个正版受害者咧，变成咗又系呢个 D R 万恶 D R M 咯，即系有时真系唔系大家咁想喺老花老实讲，而家好多人都其实都系玩正版 game 嘅，正版 game 又唔系贵嘅情况之下，但系问题你个 D R 好难烦啊嘛，系咪先？即系有时成我哋成个耻笑咁啊，成为呢个你或成为呢个正版受害者啊，咁啊。 讲完正版受害者，仲要讲另一个正版受害者，呢、这个巴克食白，即系 DRM 系会影响画面效能嘅、啊。虽然唔系未试过，但系都几搞笑。 其实系常态嚟噶，其实系因为佢用变用一个，我应该咁样理解一个套件嚟噶，佢唔系自己开发防盗版系统，佢系车到个机落去。而呢件套件咧，其实经常就系、是、造成好多 game 嘅效能低落嘅。即系其实有时咧，我讲紧我之前讲原神嗰阵时有提过噶。呢、这个防盗版同呢个病毒呢其实好相似嘅。佢都系会一定程度嘅占用你资源性。咁一般游戏开发的时候会考虑埋呢样嘢，所以就系冇错佢会低咗少少嘅。唔系好影响其实。因为佢都唔算系嗰啲好歇斯底里式咁去搞你，佢毕竟唔系病毒，佢毕竟是一个程式啫。咁 但就整，但已经效能以下已经死啦，大佬。 但系就我唔知系 Capcom 技术能力问题啊定乜嘢，佢喺特定某啲场合的时候呢，可能系系统资源同佢防盗版嗰边又同时做紧嘢，个结果咧就系、是、两者一冲到咧，佢个瞬时个 FPS 可以跌成半以上嘅，咁就有啲难睇啦。咁、然后咧就冇比较冇有伤害，咁你知系冇错，大多数人都仲系玩，已经系玩正版噶，但系仲有人玩老翻，仲有人玩 crack 噶嘛。所谓个 crack 版就拎走呢个防盗版嘅嘢，咁然后一啲人就发现，老翻版嘅包食白系冇事喎，喺因为喺系特定场景之下突然间 lag 机。其实有冇盗版嘅状况，你都成日会撞到噶啦。某啲场景要捞嘢，所以 lag 机，以为都仲系设计问题。咁结果就系发现，如果你拎走咗个防盗版嘅话，就嗰个场景就唔 lag 机噶啦。咁有啲难睇咯，即系你要搞法 写得唔好，或者有冇写得唔好啦，算啦呢样嘢。 系写得碎，系写得碎。点解我要强调呢件系一件套件就系讲紧，如果佢系自己开发嘅话咧，应该系会做得好啲，个整合会好啲。佢系整合不良，而且个 setting 防盗版都有唔同 setting 噶，即系你因为你件套件嚟噶嘛，可以俾个游戏公司去拣，你要去到几尽，即系你要个防盗系数要几高。咁佢就系 set 到最高，而且仲要系整合不良，咁啊变成咗某啲特定地方就会抢资源抢到你叻机咁样咯，即系包食成班受害者咁样。 好啦，又系包食嘅、 依然都系包食嘅，我系特登咁样排嘅，所以你会见到两都系有相关嘅。呢、这个包食就出电影版啊嘛，电影版一出又俾啲小发喺度屌鸠佢玉华，今次就咁噶，因为佢又用呢、这个。即现实嘅中国美国佢有佢咁嘅国家喺度啦，但係唔係完全揸爆现实环境嘅。佢入面就提到呢、这个中国你喺度对美国发动呢个网络战争啊，危及本国人民啊，乜乜七七啊，讲呢啲嘢，跟住话千祈唔好挑动中国人嘅敏感神经。唉、唔好意思，你套嘢本身就已经挑动咗中国人嘅敏感神经啦。因为其实佢入面嗱先讲我冇睇入面讲嘅大概就係讲緊一个类似间谍战嘅故事嚟嘅。佢入边讲呢啲嘢，嗰个其实系一个美国阴谋对中国不利，去阴沟佢，即系直情系阴沟佢啦嘅人嚟嘅，所以佢讲嘢就当然系会唔会对中国讲好说话啦，因为成个故仔咧，中国唔系奸国，唔系要侮辱中国，成套嘢冇咁嘅，真系冇咁嘅意思，只不过入边有咁嘅桥段，有个你捉住一两句字，跟住画个肉啊，但系大家都明白，小粉红就系咁样噶啦吓，咁其实而且我谂大部分真系屌老母嗰啲同我一样，都系冇睇嗰套嘢嘅。 呢样嘢， 即系其实如果以我所见到嘅资料嚟讲咧，系有少少想拆中国鞋噶，即系啲大国崛起啊，负责任嘅科技大国啊，成个世界都质疑佢嗰只嚟噶，反而调翻转美国老细系奸鸠嚟啊！ 美国做奸鸠系从来唔得罪人噶嘛。 如果善恶二元论的话咧，呢度入边中国先系好人，美国佬系奸鸠嚟噶，喺呢个故事入边。大问题就系中国人唔系咁睇啊嘛，小方唔系咁睇啊嘛，咁啊即系不过就算啦，呢、这个你睇唔睇关我卵事咩？即系 唔系之后嗱，一单其实我应该系摆埋同头先南韩一样嘅， 系啦，但系因为系中国新闻，所以最后我摆喺最后啦。咁一个几可爱嘅新闻嚟嘅。 总之就系咩？1912年， 其实一样都系一样，日日就系1912年未成年嘅人就唔准打啦。咁但系佢入边咧就因为科技嘅进步啦吓，佢就冇咩高速嘅文戆鸠一刀切，亦都冇南韩咁强制。佢系乜嘢咧？以前咧就系呢个实名制认证，我谂大家都听过噶啦，就系实名制认证就系话你用你自己身份证，因为中国同我哋香港一样啦，都由出世就有身份证噶啦。用你身份证登录，而且中国嘅身份证咧，你净系睇个号码，你已经知道咧你系几时出世嘅。即系咁就会知道你成年未啦，咁就会，所以你登记完之后，佢会 check 你未够称嘅，咁就12点就踢你出去。前几年系嘅个情况系咁样嘅，咁而家腾讯出个新机能啦，因为太多人笠阿爸阿妈嗰个身份证去用，甚至系网络嗰啲咩号码生成器嗰啲嘢， 咁样去假冒人哋嘅身份去玩，咁即系扮自己成一年，咁即系其实好简单，同你即系上啲乜站，即系 DMM 啊，嗰啲 P 字头啊，嗰啲站，佢会问你够唔够十八岁噶嘛，一样嘅就是，不过佢就系多咗个认证系统，就系实名制以前啦，咁然后就会出现偷身份证啊嘛。OK， 应该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应该定系应该调翻转个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咧，哇，咁佢腾讯就出个新功能就系。OK， 你睇阿爸阿妈身份证啊嘛，你最好你系同你阿爸阿妈够似样啊。佢出咗功能系乜嘢咧？其实如果你而家玩大陆啲 app 咧，佢要做认证嗰啲 app 咧，其实已经成日出现噶啦。之前我好似阿里巴巴嗰阵时已经玩过噶啦，即系佢登录的时候咧，要你刷脸啊，佢哋叫刷脸，即系咧佢系要影住你个样，睇你个样去做认证，即系佢会核对翻个资料，而且讲紧佢对嘅系一个动态嘅样貌。咩意思呢？就係你唔可以攞張相去做認證，有啲似你 Face ID 咁樣啦。用呢個方法去核對你到底係唔係你登錄嘅本人。第一就核你到底係咪本人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就可以令到你，如果係嗰啲借身份證啊，嗰啲扮大人嗰啲呢，亦都係無所遁形，理論上啦。會唔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我唔知道。因為據說阿里巴巴嗰個認樣呢係可以用一種特製嘅影片本身係用特殊方式拍攝嘅，我覺得好似係咁樣嘅，去對住個鏡頭，因為鏡頭係唔知深度，佢唔係真正係 Face ID 啊。 Face ID 其實係講 緊 Face ID 本身佢係用去紅外線掃你塊面，佢就用立體圖像嘛。 但係一般刷臉，但係嗰啲刷臉咧就冇咁先進，佢冇咁乜，因為主要係冇咁嘅裝備，唔係冇咁技術，而 係唔係好緊就係你部手機唔同啊嘛。係 啊， 大佬為咗 cheap 手機都要做呢個技術啫。 所以佢依然都係用影像，憑影像去估計佢嘅凹凸，跟住要你笑，要你喐嘅。咁通常係笑啦。咁因為你笑嗰陣時咧，扯動面部肌肉最多啊。咁佢就用呢個笑之前、笑之後去對比，咁樣去交叉對嘅。所以咧，你就咁播片係唔得嘅。咁嗱，理論上係咁樣啦，咁但係佢而家就 實有辦法嘅，放心啦。 咁我唔知會唔會實有辦法啦，即係總之佢就玩到咁嘅新招，我覺得即係科技係非常之進步。但係另一樣就係、是，你有冇發現咧？全世界就係得中國會咁樣玩法嘅啫，因為全世界咧對個私隱其實個淨係好基本嘅對私隱嘅顧慮啊，就已經唔會俾你咁樣攞個面嚟刷噶啦，因為所有資料上曬 server 噶，唔似你 Face ID 真係留咗你自己部機度啊嘛。 中国私隐系值钱，系唔重要噶嘛？ 阿马云定马化腾讲噶嘛？中国人用私隐去换方便啊嘛？嗱，先讲佢呢句系俾人屌得好紧要，但系我觉得佢某程度系讲陈述紧个事实。虽然呢个系一个唔系应该嘅事实，但系佢系一个实言嚟嘅，唔系应言，但系一个系实言嚟嘅。事实上，中国系咁样运行噶，咁样咁我睇一睇啦吓，咁就 嗱，最后仲有一单嘅小消息，其实就唔系好重要，但系算讲埋咧，就系、是、星期四晚 B 集冧咗个零钟。又唔知个人中，因为总共两个几钟，突然间我亲历受害者嚟嘅，翻屋企嘅时候突然间，咦上唔到 B 站嘅，我以为我手机上唔到，唔系啊，其实 Google 上上到啊，跟住翻屋企 check 过，咦系 B 站冧咗？ 点解你上唔到 B 站？你第一样谂嘅系自己部机冧先噶啦， 因为我地铁到嘛。 哦， 咁你有时你转区咧，隔人都会缩咗噶，你知嗰啲地铁嗰啲会少收啦。 地铁直情收唔捻到，咁唔出奇啦。而家好啲啦，近年好啲啦。 但系地铁以前过海底隧道咧，有时会突然间跳咗，而家缩咗佢收唔到嘛，啲戆鸠嘢。咁好啦，一般咧有两个讲法，一大停电，另一个方就系 server 爆炸，只系唔系物理上爆炸就唔知道。 先讲啊，大家可能如果你有听过呢个消息嘅话，可能会见到张图，就系话咩物理上炎上嗰啲嘢，嗰张图就并不是 Bilibili， 所以嗰张图应该唔系现场嚟嘅。佢系咪真系烧咧？咁如果真系烧通顶，烧到 server 冧的话咧，应该就唔会咁短时间搞翻掂嘅。 佢大约系一个钟头好咧，就已经翻去啦。虽然你啲客户资料、你个人嗰啲 data 啊、嗰记录咧，又仲睇唔到，但系基本上摆入咗去。跟大约再等多半个钟头之后就睇咗翻啦，基本上系入网系伤咗两个钟啫。至于啲人话点解 Bilibili 会出咁嘅事，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Facebook 谂咗成半日都系咁啦，班契弟咪一样咁用。Facebook 全球啊，所以发咁捻大啊，屈话冧一冧噶啦，何况区个 Bilibili。 系咁啊，因为 Bilibili 就喺上海啦。我唔知佢 server 系咪都喺上海啦，佢公司喺上海啫。咁你要明白，近年喺个东部沿海咧。 嘅缺电状况其实好严重，系喺四川啊嗰啲地方咧，啲电就多到爆。但系咧喺东部沿海咧，其实缺电情况系越嚟越系每年都系越嚟越严重，因为需求越嚟越高，但系佢个增长系越嚟越少嘅，所以佢三五不时就会跳电啊嗰类嘢。咁会唔会系无预警嘅区域性停电咧？ 唔出奇噶。 唔出奇，又或者甚至纯粹就系嗰栋大厦本身跳电都有可能噶嘛？ 我觉得大厦跳电机率比较高，因为咧，当你去俾老化咗或者维修不力嗰啲咧，一舐嘢就跳啦。 嗯，因为嗰阵时我系话揾过，但上海有冇报停电消息？但系我后屘谂一谂，停电点会上新闻咧？ 如果系真系正式停电嘅话，你唔可能个零钟就起翻，我咪跳掣居多。 可以是短时间错峰停电的，有机会的，即是一个非预期停电有机会出现的，你大陆生活得少啊，它有机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还要是不通知你，是知道的，即是他们相关部门知道，但你不知道，他特登不告诉你的。他为什么要停你电，就是为了令减少个用电消耗嘛。如果他晨早提了你的话，你就将个高峰位放在其他地方，厂主要是那些厂，他放在其他地方那里，那我总消耗电量都没有减少到几多的话，那就达不到我这个效果咯。所以他特登阴沟你的，这个互害社会嚟嘅，咁所以话，除非系全市大停电啦，如果唔系，我新闻上唔到嘅。我玩一阵之后先系，我先发现， 逐步地都停电。 我先发现，我上次搜寻呢样嘢几捻咁蠢，即系但系如果区域性停电，根本就唔会报。 就系咯，即系喺香港咧， 唔系话佢冚新闻啊，系太常见啦。 喺即系香港突然间你某几日做大停电，你都唔喺报纸都唔会知噶。 咁啊，所以佢断咗阵咁啊。咁纯粹就咁样咯，两个钟头啫嘛，咁唔系算太多。 系啦， 即系咁啊，所以少少嘢啦吓，咁啊，最后啦。 好啊，咁下个礼拜就应该开始奥运噶啦，睇下奥运到时候会古灵精怪嘢发生啦。因为我觉得奥运呢次奥运系会好多古灵精怪嘢发生嘅。 咁啊，动漫节嗰边咧就我睇下讲唔讲一次啦，因为佢星期五开场噶嘛。如果我哋录一次嘅话，就可能下个礼拜讲啦，录唔切就可能再迟少少啦。 最次我都应该会 cut 下刘青山条脚毛嘅，话斋停咗一年。虽然我今年都觉得唔会咩有睇，但系点都可以去顺便讲埋啦，下期做个专题啦。 我谂动漫节更加冇嘢啦，因为 都咪两批夹埋一齐讲咯。 冇来宾啊，重点系冇来宾啊。你书展咧就可以寄书过嚟啊。你动漫节唯一仲有可以睇一睇嘅系来宾表演啊嘛。而家边个人同你来宾啊？一来一回三十几日喎，大佬。 咁最多戇鸠嘅啫。 咁就算啦，咁啊呢个到时我哋睇下点样安排啦。 好，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咁专题方面又系啲技术性嘅戇鳩，即系沉闷问题、沉闷主题嘅，咁啊敬请期待。好，今个拜到此为止，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拜。